翻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童音同学，欢迎童音。 大家晚上好，我是感冒依然没有好的童音。 但是听起来比上周好像情感上没有那么磁性了。 说 明你的病程已经走到了末期。 我感觉你说的是一个贬义词，对。 但是我其实是在夸奖你，病好的快，不愧是年轻人。 对，是。跟你们老年人还是不能比的。 什么意思？我明明也就中年吧，怎么就老年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这个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我们每期的节目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动漫主持人沙漠，欢迎沙漠，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好久不见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嗨翻天啊。 要嗨翻天。而且今天我们的沙漠还给大家就是带来了自己特别拿手的一个就是手绘，是不是？ 没有吧，哪有拿手，我是这个今天晚上是真的是临阵磨枪啊，然后上来是也不是拿手，我是代表这个业余方阵的。 谦虚了谦虚了，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明明还画得特别欢。 对，上了节目立马就换了说法。 是，然后我们问他说，你画画前不用打草稿吗？然后沙漠特别自信说，打什么草稿，直接画。 对，我这还是有包袱的，有包袱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霸气。我们再来介绍第二位嘉宾，他是这个 B 站绘画专区的画师猪猪，欢迎猪猪。 大家好，是猪猪。 特别可爱的萌妹子啊，猪猪可以拿一话筒好不好，把话筒稍微离近一点，这样大家可以听你说话听得比较清楚。其实原来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和猪猪见过很多次，然后就觉得这个萌萌的妹子就有一点点害羞和腼腆。后来直到就是要准备做手绘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其实猪猪是个大厨。就是在画画方面真的特别的厉害。然后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猪猪的微博，发现其实猪猪经常有在微博上去发一些自己的画作。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猪猪的微博啦。再来介绍一下第三位嘉宾，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二次元导演达尔，欢迎达尔。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尔。 达尔今天就是三明治中间的那个肉，是吧？ 对， 焦牛肉。 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让画画不是那么好的达尔同学坐在中间呢？其实是有用意的。 对，我其实今天充当是助理。 助理，待会儿要那个等我们两位大厨画画的时候，达尔就要负责给大家拿摄像头了。 对。 所以今天 我是导播。 所以今天大家能不能就是看画画看得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看 你了，看能不能伺候得好我们达尔大爷了。 没错。然后也跟大家说了嘛，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 ACG 手绘，就是二次元向的手绘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画画呢，还是问问我们的漫游观察员哈。平常喜欢画画吗？ 你看一到这种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找到我了。其实啊， 一到就是露怯的时候就要先 在我 问问你， 在我这个踏入配音这行之前，我高中的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省里面比较好的一个专项的学美术的学校。对，然后呢，这也可以给大家爆一个小料啊，我和那个山新山大王也是校友嘛。 你不要说那么多，你就说你会不会画画。 对，说这么多呢，我想告诉大家，曾经会过。 曾经还是绘画的，但是现在真的不行了。 你这句话说的很奇怪，难道绘画不是一个只要学会就是终身拥有的一个技能吗？ 你以为跟骑自行车一样？ 我要问问我们的那个沙漠和猪猪，你们觉得这个画画是学会不会遗忘的，还是说他如果长时间不练会有退步？ 啊，真的是会忘掉的 啊。 对啊， 真的、 啊、对对对，画画真的很重要的，除了你的技巧和一些基础以外，很重要的是一个感觉。如果你长时间不动笔的话，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比如我 啊，所以你就是想说以现在的绘画水平是退步之后呢、啊、 对 然后一会儿大家一看就哇，退步之后还这么强，天哪， 深层的意思就是我其实画得很好。 对，天哪。 嗯，那我们的猪猪妹子觉得呢？ 嗯，我觉得是如果长期不画的话肯定会手生、嗯、而且就是如果是手绘和板绘也有一定的差别。 嗯， 因为它在那个纸上或者是在数码上那个差距感也挺大的，所以一定得经常练习才行。 嗯，但是大家平常时间会很充裕吗？会有时间去画画吗？比如说已经工作了、嗯、可能各种出差呀，然后各种业务会比较忙。 嗯，基本上还是会，有时候偶尔还会想着，比如说去上海出差、嗯、然后他们那个文化氛围比较强的话，就是还会随手来一点点，但是都是那种就是嗯，可能就是短时间的那种，不会画长时间的画作、嗯、 所以就是零碎的时间、嗯、可能简单的去描几笔画一个小图出来。 这么一说让我想到了之前节目里面的杂鱼老师他们 啊，杂鱼老师 他们，对，就自从做了工作之后就真的没有时间去认真的做自己的那种喜欢的 画、嗯、对，其实像这个沙漠和猪猪哈、啊嗯、现在的工作和绘画有没有关系呢？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是吧？ 对、嗯、就是其实区别挺大的， 完全就是业余爱好了吧。 嗯，对。 嗯，其实今天两位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工具，能不能给大家给摄像头摄像机一个镜头看一下？ 你先来吧、啊、你先来。 他们正好 我是摄像机，他在说我、 嗯、首先展示的是这个传统绘画界。 对，传统， 对，传统绘画界。 这是那个马克笔，然后它分为两种，一种是油性的，还有一种是水性的、 哎、就是带来很多这个笔哈。待会儿我们在介绍绘画工具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但是可以看到猪猪带来的这个就是传统的绘画本子和这种就各种各样的画笔。那我们的沙漠同学就代表现代派， 对， 代表这个土豪派， 是 吗？ 没有，不是土豪，就是比较懒啊。 就是 一个派的和一根笔、嗯、然后这个就走天下。因为我是平时出差比较多嘛、嗯、然后经常在飞机上也是没事儿做、嗯、然后所以就拿着派着可以随手画一下。 哇， 对，其实就是一个付费玩家和一个这个免费玩家的区别。 的派的是一次性投入，你这买一个能用多久？你看那笔一根多少、 哎、 多贵， 就是 快看 月卡用户 装备档和那个 对对对对对， 档 哎，大家看一下免费玩家 氪手充的用户是吧？ 是，而且我还问沙漠，我说这个笔是不是就是要专门去配？然后后来发现这单独配一根电子笔也是很贵的。 对， 嗯， 不是，其实真的没有传统的笔那么贵，因为传统它是一个消耗品嘛， 啊、 就是你可能用不了多久，如果你绘画量比较大，用不了多久就不能再用了，你得买新的。然后它的其实它的售价也是挺贵的，如果用的比较好的话、 啊、 所以这个累积下来真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环保节约的。 哦、 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直播间是来了两位人民币玩家，发现了吗？ 对对对，是这样 子。没错，其实我们的这个沙漠和猪猪也都是有过绘画功底的，比如说猪猪学的就是视觉传达，就设计方面的专业、嗯、然后我们的沙漠其实也是毕业于一个美术类的院校，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 嗯、然后也有经过这种美术基础的一个打底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就拭目以待我们的两位绘画大处和我们这个资深助理给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节目。 对，那么这个相信几位也能从这个不同的角度，不对这个词，那我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 QQ 群。 对，你给我比手我就慌掉了。我们 QQ 群是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 是 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5，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 灯泡大 师，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006号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 嗯，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动漫主持人沙漠。 欢迎沙漠。 B 站的绘画专区的画师居居， 欢迎我们的精致的猪猪女孩， 猪猪啊， 嗯，猪猪， 还有我们的这个执掌摄像头生杀大权的导演， 嗯，二千 达尔老师， 达尔，欢迎达尔，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说这个手绘的话题嘛，所以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工具好不好？刚才说了，让这个猪猪给大家介绍一下， 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笔。 我们画画的话，除了像沙漠这样的氪金党，我们抛出在外啊，我们如果真的想买本子和笔，从这个纸质绘画上面来入手的话，都需要准备哪些绘画工具？ 嗯，首先需要准备的是纸， 纸 还是 好实在， 还有一个画板， 对， 一定要准备一个画板，或者是这种稍微比较硬壳一点的这种本子都可以。然后呢，主要是笔的话，最开始可以用一些铅笔之类的，可以擦掉的，铅笔和橡皮擦可以擦掉呢。然后就是去给它进行一个外部轮廓的打型呀，或者是打个草稿之类的。然后呢，第二步的话再进行细节的刻画，比如说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日本的这个樱花、这个笔、对， 这个是叫做什么笔啊？ 这个是樱花的那个针管笔，它有不同大小，最小是 针环， 针管 啊，对不起， 我还芈月笔呢、 我听一下，我说啊，针环笔现在还有这种针管的吗？对不起， 好， 它有分不同大小的，最小是0.05，最大的是1.0，就是它的笔尖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按照自己不同的用途来选择不同的笔，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画边缘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稍微比较大一点、粗一点的这种笔，然后画小一点的，就是用细一点的笔，细节，比如说眼睛这种细节刻画，然后呢，还有一些是马克笔之类的， 马克笔， 然后对，包括一些专业的漫画笔。一些辅助型的工具，比如说是圆规，然后这些东西也是辅助型的。 原来资深画师还需要用圆规啊，画圆。在我们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说画圆是一个绘画人的基础，圆都画不好你还干什么啊？ 你 是这样吗？ 你确定我们老师说的画圆不是那个画圆吗？开个玩笑。 阿弥陀佛。 刚刚我们看了这个猪猪的各种绘画工具哈，还有这个本子，其实我很想问，就是绘画对纸张有要求吗？比如说是不是要求比较厚一点的纸会好一些？ 这个不一定，因为绘画它有很多种版本，比如说油画它用的是油画布，然后素描用的是素描纸，速写也是稍微比较粗一点的那种纸，然后平时的话大家手绘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道林纸这种稍微比较柔一点的纸 啊。 那是什么？ 我其实我也是意思性的， 其实类似于那种复印纸一样，就是表面比较光滑一点，如果你笔这样下笔出下去的话它会很顺， 所以就是比较有利于作画哈。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沙漠要不要也给大家看看你画画的那个软件？好， 就20秒介绍一下自己的工具。 对对对，其实 就是有钱就好了， 就是一个 pad 一个笔， 就人民币吧。 对对对， 突然公布了问题。 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那个 绘画的 app 可以用，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这叫做什么？有没有要推荐的？ 就朋友们，我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软件的完全体好像是200块起步。 哇！ 哎呀， 哎呀！ 因为我曾经也拿来玩过呢。 啊，真的？但你是拿来玩是不是？ 我就是纯粹拿来玩，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我是拿钱在玩啊。 然后我就用了一下试用版，不花钱的那种。 有没有一些画作留下来？ 没有。 你说没有，但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是真的没有。 待会儿下了节目把手机叫出来，让我们沙漠继续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啊，就非常简单。 来，打开，让我们看一下界面吧。 啊，打开啊。 嗯。 打开，这有一些画的，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软件，是因为它的这个笔触是真的非常自然，就和在那个。哎，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侧面有一溜工具。 哎，这准备安利一下。 是的。看来这200块钱值不值啊？大家觉得？ 真的，朋友们， 看一看啊。 就是因为它的触感是非常自然的，嗯、包括它这个铅笔的感觉、嗯，就真的和那个纸张上的效果是非常相似的。 嗯，嗯而且这个属于无纸化办公，嗯，就是可能你坐飞机，比如说在上面画画，就是真的像沙漠说的，拿一个 pad 直接。 对， 对 看了沙漠的展示，我觉得我支持猪猪， 因为 它响应有点不太灵敏的感觉。 可以让这两个人 PK 一下， 对，可以 PK 一下、嗯。 对，那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个沙漠和猪猪要给大家来带来的现场手绘的主题是什么？猪猪先说一下好吧， 我带来的是最近的一个比较火的国漫，叫《一人之下》。 哎， 我们录的， 童英录的啥角色啊？ 贾正亮。 哦， 不知道，不知道是吧？你们的眼神出卖了你们。 那一秒钟的控场， 对对对， 我会在做录播的时候把它剪掉的。 啊，好 的， 谢谢谢谢。 啊，这个那猪猪要画一个什么类型？是群像式的吗？ 因为我平时画的那个风格跟我本人像差距很大，都是那种很游、就是游戏风格的。 哎， 然后我今天呢，为了符合我自己的主题，我准备给大家画萌系 Q 吧。 哇哦，说到之前的画作。然后我也找到了几张猪猪之前的一些绘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看看 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猪猪之前的画作。 啊、 这猪猪，我不知道猪猪能不能看得到啊、可以给我们来简单每一张图片简单介绍一下，可以？ 别说话，这是一个和尚，对吧？ 因为我平时稍微比较喜欢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玩的游戏也比较多，所以我的整体的那个画风呢是比较硬的。就是 看出来了， 对，就跟我本人反差特别的大，然后是比较喜欢用那种线稿、用意象线描或者商业插画的那个表现形式呢，去进行一个创作，对，然后主要是黑白为主，很少画彩色的，特别特别少， 哇，都是这个非常雄壮的汉子， 对， 是的， 对，差距就比较大， 就无形之中已经把择偶标准给暴露了出来， 哎呀， 哎， 这信息量好大， 这个我认识。 这个，你说 三立， 这个是也不一样的，刚刚那个，是用了那个什么笔来着？哎，我都忘了，太久 远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用的？你说那个 碳 花的那个？ 不是，这个是用的 碳 笔，对，擦出来的。然后后面这些就稍微比较线稿多一点点，然后喜欢平时就喜欢玩一些游戏啊， 哎，是的，有很多游戏像 奥数大师吉格斯，今天要 还有这个比较可爱的， 对，这个是我人生中唯一一张稍微比较可爱一点， 人生中唯一一张，所以你人生中第二张可爱的要在今天晚上画出来， 对， 大家今天有眼福了。 这些呢是一些比较是就是平时喜欢画一些动漫的，对， 明信片、 明信片、书签，这些都可以送给别人啊之类的。 哎，啊， 作为画师之间的互相交流， 哇，哎，真的画师之间可以互相送一些这种小礼物， 对， 然后有满满的这种诚意在里面。 对对对， 刚看的是猪猪的一些画作，那我们再问问沙漠，沙漠大大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画作 啊？今天啊，既然猪猪是画。一人之下，那我就来画狐妖小红娘。 哇，看来你们平常都不少看国漫，是吧？ 对对对，支持国漫嘛。 哎，其实我刚才想问猪猪，你要画一人之下的话，张楚岚你是要照着沙漠的样子画吗？ 对，因为他之前出过嘛，然后还一直挺喜欢的。 你是喜欢张楚岚还是喜欢我？这个得说清楚。 这个得说清楚。 喜欢。 哇，真是一个满分的回答呢。 我在中间其实特别多余。 是，那我们再来那个，就是说一下要画狐妖小红娘里面的角色也很多嘛。 对。 那沙漠要画谁呢？ 因为之前我一直在纠结，我是画王权富贵还是画涂山苏苏。然后后来我也是发了一条微博问了一下，然后发现大家都觉得我还是画苏苏比较好，因为就是我整个喜欢画的感觉也是那种萌萌的感觉，就像我自己一样啊。 哦， 很好， 可以。 所以说我们一位画的是一人之下的 Q 版群像，还有一个画的是涂山苏苏。那我们在这个正式画之前，还是先来看一下沙漠大大之前的一些画作，好不好？ 啊、什么？这里还有这个？ 是的。是的，是那个你的助理发给我的。 这个助理为什么都不问我？天哪！ 可以放吗？ 没问题。 来 啊，这个就比较自恋化的自己。 一点也不像。 这个也是 当然本人更好看一些、 没有，这些都是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就是没有事情做嘛，然后就一次画一点一次画一点。 嗯， 像是我前几天从那个日本飞回来的时候、飞机上有个空姐就是看见我在那画画，然后就说、我能加你的微信吗？很喜欢这张图， 他一定是知道你是谁，所以他 不知道， 这只是套路， 应该不知道。 哦，来再来看下面、 这是送给我朋友的一个礼物。 哎，像这个好像都很有那种水彩，因为我不太懂，就有点水彩的那种感觉，就是 啊、其实都是用那个绘画软件画出来的、 都是用你现在手里的那个 pad 画出来的。 我一般就是喜欢 pad 和电脑一块儿用、 像这些就是算是线稿。 对对对。 那好吧，那下面的时间，这个上半场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先开始一下我们画画的基础工作，好不好？就是 基础动作。 对，基础动作。 基础动作就是先把摄像头摆过来。 给我们打开 pad 的， 打开 pad 的，解锁密码，还有一个 打开本子， 打开本子，拿 倒计时。 好，我们现在这个达尔同学上半场都没插上什么话、所以呢，因为我们两个的位置不太方便看到大家的话，所以现在你给大家解说一下好不好？在接下来的下半场的时间里面， 已经开始了吗？ 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解说之前，其实呢，我也是个画手。对，我一般在我脑海中画画啊，这个脑中画出这个万水千山啊。 我以为你脑中只有橡皮擦。 这叫什么？这叫道系画师。 对对。 道系画师就是 脑海中万水千山。 对。然后这个不表达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只自己画给自己看。 别别别！今天我们猪猪其实带的。这个本子那么多，只能分你一张，你现场画一画、 不太合适。 我很期待呀， 我 很想看。 有多的 哇，低上程度的呀， 没有没有，我这个要不我得举着，对吧？ 对 你看，我得为你们服务，对吧？ 哎，我、你们画的太快了，你们可以慢一点画。 对，你们可以一笔一笔的画嘛，对吧？ 其实那个猪猪已经是简单打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草稿， 因为那个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我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先打了一个型，然后是用橡皮擦把它给擦得很轻了。因为如果橡皮擦如果不擦掉的话，它那个型会影响你整体的那个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都擦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是直接用针管笔，樱花的针管笔直接开始描线，然后再进行那个暗部的那些处理方式。 我想知道像这种如果说真的是下手失误的话，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有啊，我今天带了，为了翻车带了一个 为了翻车 为了翻车，这个叫什么， 假装我们要翻一次车， 涂改液， 这个是涂改液。对，它可以作为高光，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厉害了，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撤回的，所以只能用一些工具来。 是的， 这个是 PS 的 这个 现实版。 但我们沙漠同学就不存在这个了，不存在。 沙漠同学这个用钱一抹就下去了。 沙漠同学也是在打草稿。你看他有画几个横横竖竖的线，是要先画人物的这种什么眉眼结构 的线吗？画个大概的。对，其实我平时不用的，今天还是 就稍微认真一点点。 对， 给大家展示自己。 我觉得他画这个的时候也没过脑子，就直接是凭感觉。 对，是的，真的。 他现在画了一个人体，不什么那个 人脸， 人脸。 可以看到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大概的位置已经定了，还有两个萌萌的耳朵也已经勾出了草稿。我觉得我这个解说太不专业了，交给你们来好不好？上半场时间还有30秒钟啊。 对， 中间我们可以歇一分钟。我觉得就照两位这种绘画的速度， 可能五分钟吧。 好，你们就要开始第二幅绘画的创作了。 不过这个铅笔草稿，然后最后，这就直接涂掉。哇塞，这个高科技产品是很快啊。 对， 什么？这不是和纸上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少了好多个动作。 感觉真的是。健步如飞，不对，健手如飞，不太对。 就是你看那个正常换颜色什么的，要把笔盖合上啊，然后放回去啊，再拿出新的笔。 是，灵魂画手啊，我们弹幕当中说两位。再来看看我们 什么时候变成一个不好意思了。 有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动漫主持人沙漠。 Hello， 欢迎。 B 站绘画专区的画师居居。 Hello。 欢迎猪猪。 还有二次元导演达尔老师。 欢迎达尔。 大家好。 刚才这个半年广告来的猝不及防。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们不拦一下。就在半年广告这个期间，两位已经画完了。 半年广告好像还不到一分钟。 对对，已经画完了。 一定要采取夸张的修辞手法。 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让这个达尔给大家 好 帮忙举一下摄像头，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进度。哦，已经画了一个半了。 一个。 哎，我在想那个第一个人物是谁啊？ 因为 冯宝宝， 冯宝宝吧？ 对 对。 那我看，我得。治好了我千年的颈椎病。 千年的颈椎病的话， 可以从这个冯宝宝的发型当中看出来是冯宝宝。 然后这个大概是一个楚兰下跪图。 对 啊，哎，我觉得我真的我 你是怎么脑补出下跪的？ 也不一定，可能是楚兰举高高图。 不，但是以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关系设定啊，我觉得 可能是楚兰下 跪，对， 也没准嘛。宝儿姐说那个我们要这个举高高，哎，出了这个可爱的， 好像真的是举高高，哎，是不是？ 啊，是的， 哦，还真是啊， 还真是举高高。 什么？ 举高高的瞬间，然后那个张楚岚可能被砍了一刀。 啊，张楚岚下跪举高高图。 而且楚岚的眼睛是闭着的，是不是？ 哦，我们可以就是重点看一下这个膝盖的动向。 膝盖的动向啊，这边呢？ 啊，暂时别过来。 很紧张，我现在。你干什么？ 哦， 哎呀天啊，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了，现在特别紧张。 哎，我就可以稍微暂停一下，给大家看一个正脸，好不好？ 正脸。 沙漠嘴上说着紧张，实际上画得很好吗？ 对啊， 很 好啊。不要谦虚，不要谦虚啊！ 对，来继续。 哎，别拍我！ 让我拍你的脸。哎，我们沙漠老师现在正在汗流一下。 对， 汗流浃背， 好热！我的天哪！哎，到底是真的很热，还是因为我太紧张了？ 可能是对，这里也没多少度，才37、8度吧。 嗯，真是。 哎，我感觉我身上这汗毛都立了起来，我热了就膨胀。 啊，第三个小伙伴也出场了。我们猪猪 这 边，所以这个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也不妨通过这个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和猪猪现场手绘国漫当中的角色， 一幅是楚岚下跪举高高图，一幅是这个涂山素素。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啊，谢谢大家。 什么？还有人送小礼物？天哪， 怎么了？你是不是特别嫉妒啊？ 对，嫉妒是我发酸。天哪， 猪猪现在正在画的这应该是 对 CP， 诸葛青 一个 CP。 诸葛青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还是哥哥？ 弟弟，对，你都没有说对。 哎，此处要艾特一下我们的这个配音演员 TK 君。哎，有人把你记错了。 不， 下次来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一架了呀，领导小美。 我可以打得过。 啊，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呀？我们都是同事女生，为什么要为难女生？ 啊，对，你这么说的话，好吧，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沙漠这边。 好， 这差不多是草稿就差不多了吧？因为我真的没有习惯打草稿。 那打草稿会对绘画有帮助吧？其实 肯定有的 。就这个作画呀，包括各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讲一个标准流程吧。 所以我就一直是作为业余党啊，业余爱好党。 哎，那猪猪一般来说，就比如说刚才画那些硬汉的时候，会打草稿吧？就画特别认真的打草稿。 如果是画稍微比较顺一点的，像妹子这种，然后呢就会给他们打个型，因为怕身材走样了嘛，是吧？但如果是画男生的话，那就无所谓，从头画到底，画成啥样那就是啥样了。 在座的三位男生什么感觉？ 不受重视的感觉。 这个国内目前男女重视比例真的有点低啊。嗯，我们男性同胞实在是太惨了。 让我们的达尔老师继续解说好不好？ 啊，嗯，现在我们的这个张凌玉，这是王野啊，王野啊， 王野， 王野已经对王道长已经出了雏形了。嗯。 王道长的 眼睛， 大眼睛， 对， 嗯， 非常大的眼睛。 哎，我发现猪猪特别能抓住每个人物的特点。 王道长的特点应该是， 就是他那两根头发。 王道长的特点是家境清贫。 哎，王道长是不是有黑眼圈呢？我在，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嗯。 就最近这个随着一人之下这个播出嘛，一些梗就已经出来了。 嗯， 就这个什么不听八卦诸葛青，家境清贫。 哎，王爷，其实我还蛮好奇啊，就是佟爷爷是配了里面的贾正亮这个角色嘛，那你有没有看大家的弹幕啊？ 看了，就大家都在说，嗯，这个人 配的挺好， 陕西话说的不标准。对，人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是河南人嘛，对吧？啊，我觉得真的这个。随着方言元素的加入啊，大家就对于方言的关注越来越高。 嗯， 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属于国漫配音区别于日漫配音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别。 是的， 因为日本没有那么多的方言这些东西。 嗯，可能也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关东腔、关西腔的区别。 所以大家关注这个，一个是好事，但是另外一个也是，也希望大家这个，不要舍本逐末嘛。 嗯， 因为我们不可能到后来就弄一个番全是说方言的。 啊，而且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的配音演员一些多多的包容和支持嘛。你说现学一门就是方言也很难的吧？ 就是想要说好一门语言，我觉得真的是五年起步吧。 嗯， 可能说十年有点长了。 而且你这还属于是在棚里面现学现卖的。 棚里现学真的很纠结。 你可以在这儿跟我们秀一段吗？ 修不了，可能就不行。真的是 有点那个味儿。 因为后来，其实你说陕西话的标准就，我们就可以脑补到佟湘玉， 对，佟掌柜。 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来这个地方。 你说的是我们节目吗？ 我肯定。 居然说了这句台词。 所以说这个，当然就有不足，我们肯定是要就多多去改善，去这个加强的。 当然， 但是也希望这个观众可以陪我们一起成长， 多多支持。 对， 嗯，好，下面镜头切回到我们沙漠，好不好？ 啊，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糖葫芦了。 嗯， 啊，这个现在我们的张凌玉也已经啊，已经差不多了。嗯，在一看在使小脾气。嗯， 但是凌玉道长本来就是那样的性格。 对，我觉得凌玉道长实际上是一个傲娇的人。 啊， 对，特别的傲娇。 傲娇， 我大概可能看到三四集的那个样子。 嗯 嗯， 就是凌玉道长对张楚岚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不是哦，好像中间有一段就说为什么他会那样，因 为 他那样， 哦， 他就是练不了那个功，是不是？ 对， 大家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 对，大家具体的可以看一眼动漫。 是 处子之身。 对， 我这一二三四五是五位吧？ 对，五位。 嗯，五位小伙伴的雏形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现在不妨看一下沙漠的好不好？看我们沙漠现在都不说话了， 不是，我 是画的很焦灼的地方。 没有，他的草稿已经打完了。 哦， 现在正在给他做最这个怎么说，这算 再修饰一遍。 对，再修容。 可以那个镜头稍微往上一点，现在看不太到。 因为怎么说呢，我的习惯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我，据我周围朋友说，这个是大家的通病。 哦， 就是其实按道理说应该画画是从整体，然后就是慢慢的 局部， 对 吧？ 对对对。然后我和很多朋友的习惯都是，哎， 从 一个地方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不停的画了， 这叫不走寻常路， 城市包围农村， 这样最容易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后没有一个完成的成稿， 所以这个初学小伙伴也要注意这一点。嗯， 但其实一般来说在学习初期，老师们应该都会跟你讲这些的。 哎，但是我觉得 ACG 手绘很多小伙伴都是自己自摸。哎。 对， 是吧？尤其你看，就是比如说 B 站的绘画专区， 你说自摸，我好像接一个二饼啊。 其实我并不会打麻将， 我也不会，但我就是想接。对， 其实像他这种啊，无形意的画法呢，其实挺像我们齐白石老师的那个，这虾各种千奇百怪的都有啊。你是不是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上升到国画。 嗯， 其实我还想替新手小伙伴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来学习这种手绘的话，有什么样比较好的办法吗？如果自学的话，上网搜视频买书，还是找个老师报个班儿？ 怎么样是比较好的？ 需要勤学苦练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嗯，然后呢，嗯，跟着老师学也可以，因为老师他毕竟经验丰富嘛，他可以在一些技巧方面或者是一些表现手法上面给你说一些稍微比较好的一些方法。嗯，就是通过教学，因为我是专业的那个美术院校毕业的。嗯，然后我们当时学画画的时候还参加了大半年的局训。 哦， 就是 每天都在画， 起床到晚上都在画。最刻苦的时候是通宵。 嗯， 对，就一直画，然后去参加那个艺考。 那这一段时间肯定也是进步神速的一段时间。 对，就是这半年其实比你大学三四年学的东西都还要多。主要是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学习。 其实这个特别有发言权。 对，平时就懒了。 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住校了。虽然我不学这个画画了。就后来我转学播音了嘛。但是我还是亲眼目睹着我的室友们，我的同学们 每天在 这个笔和纸的地狱中挣扎。对，然后每天就是早上他们大概我们早自习差不多都是7点开始嘛。然后课上完，中间的所有时间就拿出这个画板就开始了， 就一切业余时间都在画。 对，一周是7天嘛，大概是50张作业。 7天50张，也就是一天平均下来7张。 就不停在画。 7×49嘛。 对，差不多。 天， 就不停在画。然后就属于画到后来整个人都麻木了的那种。都画得呆掉了。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真挺累的，而且包括晚上可能我11点多，哎，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看他们还就那个时候已经熄灯了嘛。就在走廊里面吭吭吭吭吭在画。 俗话说得好吗？实践出真知。看来这个画画功力的提高还是和大量的画、大量的这个实践有关系的。 对，所以你想，在之前没有那么集中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其实也大概跟了有1.5到2年时间的基础课。然后在后来这非常集中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就已经转了专业了嘛。然后就忘记得非常快。就很快我就已经彻底忘掉 了，就等于是基本功，就是怎么下笔、怎么构图，是不是那些全都？ 其实我觉得真的学东西啊，就要学全套。比如说你学语言什么的，你也不能只学一个音标什么，你就不往后学了，这种你肯定记不住的。 是的，看那个弹幕当中大家说这个沙漠画的非常写实啊。 这是素描的一种。 为什么你们都不接我这个话茬？ 不是，这写实，我不接一个，就差不多了吗？ 好， 我们这边这个开始做这个头发的处理， 假发的上色， 假发的上色，对，假发。 哎，其实通过留白做出那种光泽、高光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超复杂。 对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超复杂。 一会儿猪猪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如何用修改液让它亮一点吧。 对， 如何用修改液来调整假发是吧？ 对， 可以看到 真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用修改液在画画上面打高光。 免费玩家嘛，就是这种 感觉，这好费笔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好费笔啊？ 其实， 那猪猪，我待会儿下节目给你报销啊。 炭笔那个怎么说？其实我觉得用炭笔画画真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我看很多用炭笔画，然后到后来就用拇指当工具，然后在纸上涂的。然后你虽然就这个过程看起来有那么一些幽默，但其实真的，它涂出来之后，用手涂的跟用笔画还真的不一样，就是不同的工具创造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就是做出来那种晕开的感觉。 对，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是的，那这个 B 站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绘画方面的问题，也不妨发来弹幕，现场来和我们的这个猪猪和沙漠来交流一下。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猪猪正在大面积的涂黑， 哎，这是道长，就是标志着道长清贫象征的相声袍。 其实我觉得猪猪应该画一些穿浅色衣服的人物， 比较省 浅色， 本着节省， 对，本着节省，是的。 因为王野道长好像平时也喜欢穿一些深色的衣服嘛， 道袍， 对， 道袍就深蓝色， 是的。 那我们画那个灵玉道长的时候，就是一身白 哦， 对， 省了。就猪猪的， 但其实灵玉的头发是偏灰一点的 哦， 偏灰一些， 银灰， 对， 不敢动了，不敢动了。 感动 白化病一样， 换笔， 这个角色没有上色儿 哦。 换笔了，这换的是什么笔？ 开始 这是刚刚用的是比较粗的，像毛笔一样的。 甄嬛一号笔。 对，这是对，是一号。 一号，嗯， 一号它是比较粗的，然后我就大面积铺色，然后让它有毛笔的那种质感一点。然后现在用的是这种很细，对，很细很细的0.3呢，先刻画一下人物的细节。对。 其实，哎，那个时候我老师还跟我说，我说，就真正的，画手画到一定地步之后，其实可以用一根粗笔做所有事情。 一根粗笔 对 做所有事情。那比如说你要勾勒细节什么的怎么办？ 就换运笔的手法，啊，就想办法用笔尖。 这比较高端的玩法了。 但是你如果用一根细笔，你是不可能大面积铺的。 嗯，我们沙漠这边也开始进行了发丝的勾勒。 哎，我已经认出这是谁了，涂山雅雅。啊，对不起， 节目下节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私人恩怨下节目。 完了，我觉得今天又惹了这么多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沙漠虽然一直很谦虚说这不会画不会画，但我觉得真的， 对啊对啊，其实我们的沙漠大大也是经过 对 专业 培训 的，是不是？ 就是方向不一样，就是以前也是。就是在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肯定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训练。 嗯， 但是就是说和所画这个 ACG 的这个，这个卡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其实我因为就是上学的时候，因为学的东西也不一样了嘛，主要是很多设计类的，再加上后来也是做其他的工作啊之类的，也是很久没有画过了，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已经丢掉了。完全是凭感觉凭爱好吧。 哎，都已经画得这么好了还在谦虚， 还要这样说， 让 可以更好。 对对， 让我们这些不会画画的无地自容。 我觉得就我们两个解说都插不上话， 是 特别僵硬。 那就把解说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达尔好不好？ 对，其实这个苏苏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他好像一米有一米二吗？一米二左右吧。 我还一直以为他一米四呢。 啊， 只有一米二吗？ 一米四的是另外一个人。 哦，对。其实我们的这个沙漠老师把这个苏苏画的，你是不是把你的这个可爱的成分也勾勒进涂山苏苏的面容里面了？ 太会说话了。 意思是说我下次可以试试苏苏吗？ 可以挑战一下。 对，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粉丝们都是非常狂热的，拭目以待。 对，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也是学过画画嘛，然后他经常会拿一个空白的本子练习排线，就所谓的排线，就好像是横横横横横竖竖竖竖竖，但是画得特别密。 其实排线真的是一门学问。当时讲的时候，排线讲了三四天吧，大概，也是就是其实排线也是密集的在练。就像你那个同桌一样，就密集的排爬啊， 就是他好像就是没事儿了，就 没事 排 排 下， 没事就 排 下。 这属于小小的职业病，是不是？ 我那边特别喜欢排线，因为排线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嗯， 因为你用同一种线，然后通过不同的角度啊什么的这些，然后画出，就只通过排线画出一个整体的造型。对。啊，我传授一下。 好，我们这边 从局部到整体了，对不起， 这边已经开始画这个面容上的一些勾色。 是的，看看我们的弹幕吧。弹幕大家说这个确实，我们两位嘉宾他画的是不一样的画风，一个是 Q 版的，还有一个是比较唯美的这种画风。还有大家有说回想起小美之前 cos 的红红，是的，我知道我 cos 的红红是这个狐妖小红娘史上的一个经典角色形象。自从我不 cos 了之后，也没有人再敢挑战这个角色。 那我忍住不笑，那我忍住不笑。 还有大家在问说沙漠用的软件是什么？ 啊，就是刚才那个， 对，叫什么名字？大家好， 哎，我忘了。 对，可能他付费这个买的太多了，他也忘记了。 我觉得 真的就是我试过很多不同的软件， 但感觉用这个用的顺手一些。 对对，最后发现这个其实是和这个笔配合的是最好的。但是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Pad 上面所有的软件上色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拿来勾线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比起你在那个手绘板上画的话，它其实更实在，更像在那个纸上的感觉。 看的朋友们， 徒手画圆， 徒手画圆， 徒手画圆， 浇灌已久的这个功夫了，真的。哎呀，徒手画圆。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上颜色的话，还是更倾向于在电脑上上色。 这圆已经相当的圆了啊。 对啊，已经相当圆，好厉害。 好，我们做出决定啊！一会儿这个反应最好的我们粉丝呢，我们把这个 Pad 连同这幅画就送给他了。 啊！把我送了给他了。谁啊？ 哇！ 快快快，要送沙漠了啊！ 来送沙漠了啊！弹幕刷起来了。 而且刚刚你就说，你不是说你要忍住不笑吗？ 对。 但是你明明你就笑了，弹幕指出来这个问题。 对不起。 好，再把解说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达儿。 好，那我们这边看看如何画我们宝姐的脸。 哇， 这抓住了神韵。 宝姐的腮红不错啊。 不是腮红。是宝儿姐凌乱的心。 我们小伙伴说达尔老师要说话算数啊，你这个抽奖，你这个抽这个这什么 iPad Pro 是吧？ 送沙漠 是要自费吗？对吗？ 这个啊，沙漠说对， 对是 沙漠开始那个无言的开始画画，沉默了。对， 大家都各种送我送我送我送我 送我送我送我， 你看看你怎么圆 这个右手我要了，左腿我要了，这种 哎呀真 的要这个太可怕了。 现在这几千个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进行到哪里。 这个 对，现在阴影。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服装已经基本上能看仔细了。哎，我稍微角度对一点。 王道长， 其实现在 跟王道长就是那种吊儿郎当、嘻嘻哈哈的，是吧？ 对，王道长其实他算是这个比较邋遢，但是他这个内功非常的 我给大家报一个时啊，现在大家还可以再画五分钟。 对，五分钟之内啊， 收尾 那个咱们决出胜负。 什么还要比赛的吗？那我也就输了呀， 输的那个人就要被送出去了呀。 对对对对。 我们的节目真的相当的可怕。 对，非常的这个激烈啊。刺激， 你这个站着过来了。 哎，这个笔还真的是好神奇，就如果你力道比较轻的话，可以画出灰色的感觉。 对， 我又说了一句特别傻的话。 我还要照顾你，我还要跟你说对 对。这个 谢谢你，我的好搭档义不容辞的支持我。我说他可以画出灰色的感觉，对 对呀、啊，对， 这个笔就是味儿大一点。 其实就是。就跟我是刚才说的那个，就用粗笔可以画细的一样，就是同一个工具使用的手法不同，真的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效果来。 你说的是一句无比正确的，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就我为了给你圆场嘛，你以为呢？ 谢谢。 好啊，好僵啊，好僵。 其实啊，我们猪猪这边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是的，还有最后 随时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撂笔，对吗？就画到哪儿算哪儿。可以看到最后还差一点点。 张凌玉这个 不用着急啊， 感觉已经出来了。 三分钟，一首歌的时间。 来，那你唱一首吧。好不好？ 一杯咖啡的时间。 你唱一首那个《正月里开花，无有花彩》你咋唱的？ 正月里开花，无有梨。 埋人神曲， 那个真的有点难唱。 就在北京时间晚上8:53，很多小伙伴不由自主的都把手机调成静音，是吧？ 对不起，给大家鞠躬了。 开个玩笑。 对，还有几分钟呢？还有两分钟时间，我们猪猪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状态了。 哎， 猪猪，你别忘了教我们用这个高光，所谓的高光其实就是修正液， 展示两下就行。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修正液是不是应该给王道长的牙来一圈？ 是吗？ 不行 是吧？ 先在白纸上试一下 啊， 要让它匀。 对对对，修正液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像头发或者是眼睛，像宝宝的眼睛之类的， 眼睛的那个 来 PS 大法。 哇，厉害了。 对不起。我很认真的在看。 有的，你看， 你就是为了 有的 。你看， 有的，确实是有。从我这边看啊，可能对对对。你看这个眼睛，可能是这个是 忽远忽近忽远。 对对对。 有的。高兴的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的有的。那现在也算是一个成品了吗？哎，是不是你们作为画家都要签上自己大名啊？ 就 帅气的签名。 我觉得这个 朱道长的名字， 啊，写上居居，然后那份就拿走了。 难道不是在旁边画一个佩奇吗？ 大家好，我是佩奇，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小猪佩奇。 好，我们这一幅画作已经完成了，来看看我们，哎，最后来一个审视度，哎， 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来，哎，脸也得露出来，来来来，往上，往上，往上， 给猪猪打 call。那个 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了， 哎，非常完整， 超级可爱。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在举高高，一个呢，在像这是一个气球的状态是吧？气球啊，我们的这个王野道长在揪着他诸葛青的小辫子，然后呢，那个张灵玉呢觉得没人陪他玩，非常傲娇在这里。嗯嗯，好，这幅画已经这样了。 是的。 来，我们看看这一边。 啊，我随时都可以结束。 好，说 这一边啊，我们的。苏苏的这个灵魂画作， 哎，可以把这个微信发给我吗？ 可以， 可以。 我好想把它做那个朋友圈的封面啊， 头像呗。 这个就已经被我们刮了。 可以吗？我用它做朋友圈，我用它做头像，不会被人说吗？就是，就你这样还敢用我们苏苏那个是吧？ 没有苏苏，大家都爱。 嗯，来，我来一个这个，你举起来，你举起来， 举起来。 哎，对，我这个， 哇， 就我。 哇， 看不见你，还是看不见 你。发我，发我，发我！ 小美整个人现在 求图，求图， 癫狂的状态。 哎， 其实这个画作还有上色版的，是吧？ 对，还有上色， 对对对， 但上色的话可能 之前有试过一下，但我觉得之前那个要可爱一些。 哇，厉害厉害！鼓掌鼓掌！ 现在这个我觉得也挺可爱的了。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厉害了，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签大名， 对，签个大名，签个大名啊！ 哎，对对，我们看看这个签名风格。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在微博上公布， 可以吗？ 我以为在问我把这个送出去可以吗？ 不送派的，送画儿。 哦，那是没问题的。 啊，送画可以送 啊，收好了，在微博上面发出哦。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猪猪沙漠和达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真的 被我掰弯了。嗯 啊，这是啊什么？ 没 关系，待会儿我们再来调它。 好 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哎，我发现那个达尔很厉害，你随便一放那摄像头位置就是正的， 哦，是吧？ 所以再给我们三位嘉宾一个镜头好不好？ 嗯， 谢谢三位，辛苦了，辛苦了，非常感谢做客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 嗯，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我们的 QQ。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的 B 站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非常欢迎大 家 进群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童音， 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哎，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